但系冇透露士兵伤亡嘅信息。继阿美尼亚宣布全民参军之后，阿塞拜疆亦都宣布局部军事动员。俄罗斯呼吁双方立即停火。土耳其就表明支持阿塞拜疆，要求阿美尼亚立即从阿塞拜疆的土地撤走。报道说，英国、比利时、爱沙尼亚、法国和德国计划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闭门讨论今次危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6，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1点，跌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56美元，卖出1,883.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今朝学校区咧一带嘅道路啊，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喺九龙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咁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咧就喺浸会桥面，咁而蒲岗村道一带交通咧而家都系正常噶。咁喺港岛区方面咧，就宝马山嘅怡景道去云景道方向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光明台对出。咁而云景道上翻宝马山道啦，近住云峰大厦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东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另外啦，天光道一带都系比较繁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补充翻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系近住天光道挤塞，龙尾喺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咁而太子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彩怡花园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一段挤塞，龙尾在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科学园，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在加龙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津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校課程專責小組出了一份的最終報告，高中通識科呢是不是真的不做必修的話就會少些學生仔參加社會事件？教協的張瑞輝， 政府不要將他自己一些施政失誤就歸咎了在教育界入面。 教聯會的鄧飛， 有了通識科之後比以前的世代的青少年他是早了去啟蒙他對社會時事的觸覺和興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嘅早上开始，千禧年代啦，先讲咗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西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關立法會的安排啦，咁見到之前就講咗立法會第六屆啊，就會延任不少於一年嘅。咁十五個嘅民主派議員咧，就決定按民意調查嚟決定去留嘅。咁聽到香港文言嗰邊咧，就話已經咧就係決定今日咧陣間八點半鐘咧就會向民主黨提交報告噶啦，交俾有關議員決定啦。咁民主黨嗰邊咧就今日十一點半咧就會公布個結果同埋佢哋有啲咩決定嘅。咁呢個值得今日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啲議員咧之前都表達咗諗法噶啦，咁譬如見到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啦，议会阵线的朱海迪啦，咁就已经之前都讲个谂法噶啦。咁寻日佢哋都去信立法会秘书处，就讲明咧就唔会继续担任立法会议员嘅。陈志全形容自己系功成身退。大家点睇呢啲议员嘅谂法？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又或者对于今日嗰个民意调查嘅结果，用呢种方法嚟去达成去留嘅谂法，你又觉得点样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頭先提過啦，有議員就一早做咗決定啦，包括就議會陣線嘅朱海迪，咁尋日都正式執行埋佢個諗法添啦，就去信埋立法會秘書處講清楚自己諗法啦。電話旁邊又請嚟朱海迪啦，同我哋仔細傾傾嘅。早晨，朱海迪。 早晨。 其實做呢個決定對你嚟講難唔難嘅？ 呢、這個決定都有一段時間嘅思考同埋醖釀啦、討論啦，咁真係做嘅時候就唔難咯，因為我諗正如喺1996年嘅時候，當北京佢單方面話冇直通車，跟住要搞個臨時立法會嘅時候，當年嘅民主派我諗都有同樣嘅討論，亦都做咗一個好關鍵，我認為係冇錯嘅決定，就係唔好參加呢個臨時立法會。咁我認為我而家做嘅決定其實同當年係相約嘅。 但當年臨時立法會就再揾個一批人嚟做嘛，今次就用翻現任嘅話俾佢延任多一年，咁會唔會有少少背景上有啲唔同咧？喺度， 我諗呢個就係、是共產黨嗰個高明嘅地方咯，即係佢考慮過之前嗰啲經驗，佢認為咧，即係好似令你覺得係無縫交接嘅一種變相委任制度咧，係會令到最多人即係會陷入一種兩難，即係到底係留定係走。咁、我會比喻好似即係有個笑話，就係你裝咗某個電視台嗰個服務好似好難 cut 咁樣嘅。咁嗰、那個變咗好似你要 cut 佢咧，你就係、是、有成為有問題嗰個人咁樣。但是其實在今次的事件裏面呢我們完成了四年任期香港人的付託就是到四年為止而已，我們要留下去接受這個我認為是違反基本法第69条的規定的委任呢，其實 反而先至係一個需要額外去解釋以至於額外嘅授權嘅一個決定咯。 嗯，我諗你都好仔細咁諗過去同留嘅不同嘅情景啊，或者不同嘅利弊啦。咁有冇有諗過，如果即係今次你而家決定咗離開啦，咁對你嘅譬如之前做緊嘅工作，會唔會見到啲咩唔同咧？譬如我見到你過去一路都而家跟緊就係十二個香港人嗰件事嘅，有冇譬如你有冇啲體會之前係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可以點樣跟進？你而家將會冇咗呢個身份啦，往後又會點樣咧？ 我覺得係我其實都喺大概九月嘅時候，我個工作都有一啲轉變嘅啦。即係過去其實做立法會議員，佢嗰、那個最大嗰、那個好處或者掣肘都係一樣，就係、是、你要涉獵好多個題目，你係要代表香港人喺好多個問題上面講嘢，咁就好難避免係掛一漏萬，同埋係。即係你好難係會有一個深入嘅參與同埋直接地去做一件事嘅組織咯。 嗯。 咁所以十二人家對於家屬嘅支援啊，以至於我好關心嘅譬如話土地保育嘅問題啊，同埋氣候危機嘅問題咧，我認為反而對我嚟講咧有一個時段係可以比較專心去做呢啲。議題的組織、社區的組織是對我來說是幾重要的。 嗯，所以可以揀一些你特別感興趣的議題深入一些去做，這個一個好處。但會不會議員的身份令到你譬如發聲方面啊，或者見某些人方面啊，會有些不同呢？這個 我想一定有新的限制會出現的。不過我覺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嘗試嚟㗎啦，其實香港嗰個政治或者社會嘅局面都係每一日變化緊，咁就睇下我呢一個定位嘅人，我呢個背景嘅人，到底喺香港社會仲可以做到啲乜咯？ 嗯嗯，如果要話同政府交手嘅咧，會唔會唔同身份有多啲嘅分別咧？呢度即係譬如你倡議一個政策，就可能深入度有唔同啦，你可以研究多啲啦。但要同政府交手，有時個身份會唔會都帶嚟一啲即係便利咧？喺某啲議題上，你要做某啲嘢嘅話， 有時我反而會覺得咧，我好深感受嘅就係、是如果我是2009年已經是做緊一個立法會議員咧、 嗯， 我是一定不會走咗去搞反高鐵咯。 Okay, 我是一定不會變咗做根本地要去反對呢個工程咯、 嗯。 我反而會係話我點樣幫到啲菜園村嘅村民就嗱嗱聲攞多幾萬蚊嘅賠償啊，或者喺嗰個安置嗰度做好啲。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在個議會裏面，你雖然是跟權力比較接近， 嗯、 但是權力亦都會係限制了你嗰個諗法同埋你可以有嘅選項咯。咁、嗯、有時反而在個議會外面，佢俾到人嗰、那個諗法嘅限制會細啲，有時可能會為個社會帶嚟新嘅動力都未定咯。 嗯嗯。听你咁样嘅思考咧，会唔会经历过今次之后，影响你嚟紧？如果再有机会选啦，参唔参加嗰个决定咧？听你咁讲，可能根本上有啲个人谂法上嘅唔同。今次有啲体会。 我谂，因为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先至可以做事啊嘛。咁其实有时有啲担子，有啲责任要付嘅時候，我亦都義不容辭嘅。咁、 嗯、 所以其實有啲諗法唔係淨係今日先有，但係我都喺較早前，譬如話參加呢個民主派嘅初選啊，亦、 嗯、 都係報咗名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其實呢個都係我認為無論係做議員或者係喺議會之外，都有可以發揮嘅地方。咁我只不過係話。你问开我，咁我就讲今年里面我可以集中做嘅事咯。 嗯，即系嚟紧，若果有机会参选，你都会考虑嘅，系咪都会？ 绝对绝对，因为呢个系其实喺香港嘅民主运动里面，我唔会话个议会好重要，即系重要到即系不得之了。 嗯， 咁反而系即系我希望香港人都 感受得到咧，其實個選舉對於推動個民主運動啊，或者令到香港人有機會去表達佢嘅諗法，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所以我認為盡快去爭取俾最大壓力去恢復個選舉，甚至去到個地步，我哋唔應該去留任呢一年。 嗯。 呢一個對我嚟講係好重要，亦都希望香港人係珍惜，盡量去把握咯。 嗯。不過現實上啲屆任期仲有幾日就完啦呢度。咁其實你有冇機會翻返去議會呢？頭先你講有得選你都會參選嘅。但又睇返就係、是、譬如話過往你都曾經被 DQ 過啦，現實上都。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再有立法會議員呢個身份呢？還是可能都有機會被摒諸門外呢？ 有或者冇唔係最緊要㗎嘛。 嗯。 而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喺經歷咗過去嗰一年幾一個好劇烈嘅鬥爭之後，到底我哋會唔會就因為咁樣，因為可能而家係一個低潮，或者我哋好似無計可施咁樣，我哋就翻去一個穩陣保守嘅路線一個位置呢？咁我認為唔應該嘅，即係其實由無論2014年嘅雨傘到2019年嘅反送中，佢基本上指明咗好清楚嘅道路，就係香港人最終就真係要掌握自己呢個城市嘅命運囉。咁喺呢個道路入面，我好希望我哋從政嘅人又好，我哋香港人又好，都係要以呢個作為宗旨，而唔係話我哋好驚純粹係某個議題會發生或者唔會發生，呢啲當然唔係話重要，但係歸根結底民主運動佢個宗旨係比起某一個議題要大咯。 嗱，今次你就都作咗明確決定啦，亦都去咗信立法會秘書處嗰度啦。咁但係又見到其他嘅民主派議員啦，見到民主黨就會做一個民意調查嚟決定去留嘅。公民黨都會跟隨嘅。你又點睇其他即係你嘅民主黨上面嘅民主派別嘅人上面有呢啲決定呢？又或者呢件事裏面係咪揭示出其實民主派裏面其實好多時都不能團結啦，去到呢啲位上都會有各自己諗法呢？ 當然我同阿陳志全都好希望呢係經過一個公投或者係一個民調，就全個民主派就一齊將呢一個決定係交俾香港人嘅。 嗯。 咁比較遺憾嘅就係喺嗰個商討嘅過程當中，冇辦法係喺呢件事上面取得一個共識囉。 嗯。 咁所以即係變咗係最尾有嘅民調就只係對部分嘅議員有效，咁所以我同阿陳志全就做咗離開嘅決定啦。 嗯， 咁我覺得係分歧嘅，不過未來重要嘅就係、是、無論嗰個民調嘅結果係點。咁民主運動都係會繼續嘅，如何去喺未來一年裏面，我哋盡快去同埋初選，舊年初今年初選嘅出線人一齊，大家商討未來嘅策略。我諗呢個係經歷咗呢一個討論同埋呢個民調之後，我哋應該做嘅事咯。 民主派是仍然存在的，即是在你眼中你都是其中一员的， 民主派 絕对存在。 嗯。 不过你说在个议会里面作为议员的民主派，当然我就不是其中一份子了。 但你都是即整体上的想法都还是相近的，大体上都还是一个阵营来的，都是不会因为今次而有什么。 我想过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来的，其实不同的策略本身就在民主运动里面是同时存在的。有时会某一条路线会高一些，某些路线低一些。譬如举个例，在2017年的时候我都是反对民主派的主流是支持曾俊华去选特首的嘛。 Okay, 那时候我和长毛刘小丽他们都就是在街都被人闹到狗血淋头的。但之后都无碍，就是大家继续去合作。 OK， 好，咁多谢晒朱海迪先，同你倾到度，多谢晒你啊！朱海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不过都已经去信咗秘书处，立法会秘书处讲明咧就唔会继续担任立法会议员噶啦。点解放咗出嚟另一位嘉宾先？就系、是、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啊，叶建源你好。 诶，早晨。 讲到去留嘅问题，教协就有问咗啲会员嘅睇法嘅。你而家个决定都系继续留啦，系咪啊？ 系，冇错。 嗯，可唔可以讲下你个谂法点样嘅？ 我哋問咗會員意見啦，會員意見當然非常重要啦，咁會員意見當中咧，答覆我哋嘅人數咧，就六成幾咧，係就六成咧係表示即係贊成留任嘅，咁大約三成度咧係就即係不贊成嘅。如果我哋再分析多少少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問多條問題嘅，就係佢喺呢個政治現上面佢。支唔支持教協咧，就係、是、未來繼續參選。咁我哋用呢題咧嚟再分析咧，究竟即係答卷嘅答我哋嘅會員當中咧，因為有啲都可能會並不贊同教協嘅政治理念噶嘛。咁、我哋咧就將佢咧係稍微再分一分。咁然之後咧，我哋得出嘅結果咧就係、是、支持我哋嘅政治理念嘅咧，就應該大約係七成咧係即係支持我哋留任。兩成咧係不支持，咁所以咧大約係七二之分。我哋覺得咧，即係無論你係六三也好，七二也好咧，嗰、那個即係意向係非常之清楚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我哋係即係根據翻會員嘅意見啦。咁除咗根據會員意見之外咧，我哋其實本身教協嘅理事會咧，亦都覺得我哋應該留任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嘅，即係喺成個。議會當中，如果我哋話咧係嗰個授權不足嘅話咧，某程度上我哋今次都可以話係即係尋求一個即係額外嘅授權嚇，咁、所以咧係解決咗嗰個法理上嘅問題。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即係喺如果我哋單方面民主派咧係全部撤出離開立法會嘅話咧，我哋要將即係立法權呢個咁重要嘅權力咧係即係拱手相讓俾。建制派由建制派咧係壟斷曬，咁我哋覺得呢種情況係好危險嚇，因為一年裏頭咧所能夠做嘅事情係非常非常之多，無千無萬嚇，咁、所以無論喺法律嘅制定啊、修改啊，又或者喺資源分配啊，又或者監督上面咧，我哋完全咧都會缺席。咁呢個咧係尤其是。教育界今次咧，我諗係嗰個危機意識好強烈，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教育界係被即係攻擊嘅一個好主要嘅對象，係最近講三座大山之一。咁所以咧會員今次係喺除咗呢、這個我哋會員意見調查之外，另外咧亦都有頗多咧係主動寫電郵俾我哋咧。咁有相當多咧都表達咗呢個憂慮，覺得我哋咧就應該堅持喺。議會嘅陣地咧嚟到維護啦，係教育界嚇。 有冇諗過咧？就做一個民意調查，係即係覆蓋曬整個教育界嘅人士咧。今次教協裏邊就你哋教協裏邊做啦，會唔會唔夠一個廣泛代表性咧？哪怕喺教育界裏邊都 應該都夠代表性噶啦。因為咧會員嘅人數同呢、這個即係實際上我諗都個覆蓋率係相當高。就。我哋亦都只能夠咧，係做到我哋手頭上面咧有聯絡方法嘅即係人士。咁你話即係會員以外嘅人士，我哋要做嘅話咧，技術上係好難喺短期內咧係可以做到。 你會唔會參考即係民主黨揾香港民研做嗰個民意調查結果？嗰、那個未出嘅，係咪唔使睇過？你而家都用呢個教協裏邊嘅結果，都已經可以決定一定留任噶啦。 如果我哋嘅會員嘅意見咧係冇咁強烈嘅話咧，即係譬如話五波啊，咁上下度咧，咁我哋覺得即係都應該要參考埋呢、這個即係嗰個民主黨嗰個民調嗰個結果嘅嚇。咁但係而家會員嘅意見咧係相當強烈，相當清楚啊。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係即係我哋已經可以做一個決定嚇。 可唔可以講下嗱？你又決定留任啦，但有其他就有人就決定離開啦，譬如陳志全啊、朱海迪嗰啲決定離開。未來一年你估計議會嘅情況係點咧？譬如你擔任一個立法會議員啦，你喺嘅策略上面啊、表態上面，會唔會路線上都會有啲唔同咧？還是都用翻以前嘅方法咧？ 我諗呢方面我哋大家要再傾傾啦嚇。咁就基本上嗰、那個即係每一個。議員咧，佢嗰、那個即係喺光譜嘅位置啊，其實我諗都唔會有一個大變。 但是呢在未来一年呢那个情况会更加困难，因为如果我们已经人少了，再即是少了议员的话呢，那个即是将来我们要抵挡一些的一些嚴重的問題啊，一些惡法啊等等的時候咧，那個困難度咧會再加，即係會加再嚴重一啲。所以我諗我哋都要大家再傾傾咧，我哋今後嗰、那個即係即係喺議會裏頭嘅策略係點樣？ 但所謂抵擋係仲有啲咩招數可用咧？譬如議事規則又已經之前有改過啦，咁人又少啦，咁其實可做有限嘅係咪咧？ 其實人少咗咧，那個係一定會有影響嘅嚇。咁所以我諗。我即係譬如話假設即係民主黨嗰個民調出咗嚟，係即係決定離開嘅話咧，咁呢個影響會非常非常之大嚇。咁我諗我哋覺得譬如話我哋今次會員啦係希望留低啊，其實希望留低嘅就唔係淨係我作為教界嘅代表，我相信佢哋嘅諗法都係整個民主派能夠啦係一齊留低我哋啦，係雖然喺過去幾年裏頭。我哋都系少数，未必能够咧每一次咧都能够抵挡到。但系咧系有一个即系，如果大家系好努力，我哋咧系有一定嘅人数嘅话咧，我哋都应该去抵抗到较多嘅一啲嘅恶法嘅通过。 O、okay, K， 好，多谢晒先叶建源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电话87231，点睇议员嘅选择咧？可以带你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同部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就立法会去留问题进行民意调查。香港民研今朝早会先向委托机构呈交报告。民主党同参与民调的议员之后会交代结果，以及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决定。另外，教协理事会常务会议参考会员调查结果和权衡轻重之后，昨晚通过支持副会长叶建源续任议员一年。指教协向全体会员进行电话抽样调查，六成支持留任，不支持的大约三成。至於陳志全和朱凱迪就決定不會延任，在9月30日完成本屆第四年任期之後離開立法會。特區政府早前因應第三波疫情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人大常委會按特區政府提請通過本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不少於一年，以免出現立法真空。警方凌晨在油麻地宁波街倒破一间怀疑冒牌酒吧，拘捕24人，检获大约420支酒精饮品，总值大约57000元。被捕人士包括一名47岁本地女子，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冒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另外，15男8女，年龄介乎38至64岁，就涉嫌在没有领取牌照的地方饮酒被捕。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占5宗，四川和陕西各有3宗，福建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5384人确诊，4634人死亡。两名美国高级公共卫生专家先后对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新成员阿特拉斯可能向总统特朗普提供误导或者不正确的信息表示关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关注阿特拉斯的言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疾控及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更加形容阿特拉斯所讲的一切都是错误。阿特拉斯是神经病学专家，没有传染病学术经验。 他被指輕視戴口罩的重要性，以及建議群體免疫而遭到質疑。阿特拉斯發表聲明，強調他所講的一切都是基於數據和科學。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45，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37， 人民幣 6.813， 英磅對美元 1.287，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361 點，跌150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7美元，卖出1885.7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观塘方向，即系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彩石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就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咧就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繁忙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电车厂。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接近惠丰园啦，同埋南丰道接近南岛中学噶。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后少少话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挤塞，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就系挤塞繁忙啦。咁主要咧，呈祥道去观塘，落去龙悦道嗰一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头先就讲咗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咁去沙田方向排到去亚街老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挤塞，咁龙尾咧过晒太子道东噶啦，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展贸中心噶，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咁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咧同样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展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科学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咧就去到光板田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恒顺园一带咧都系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大榄上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讲起厕所，好多人觉得臭气熏天，唔多想讲。不过有国家竟然当佢神咁拜，甚至将厕所变成旅游景点、电子游戏同酷实老婆嘅法宝。就连盖茨对厕所都好有兴趣。 微软创办人标基， 今晚9:30，港台电视31，历史234，同你讲下厕所的演变。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2020年9月29日。本港新增10宗确诊，3宗本地感染与早前个案有关。 香港民研完成议员去留调查，参与民调议员今日交代是否延任。 记协关注港台延长利君雅试用期产生寒蝉效应，邱腾华称不评论。 世卫将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1亿2000万份快速测试剂。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民主党咧就请咗香港民研做个民意调查，咁睇下大家嘅意见，然后决定咧佢哋系咪接受延任多一年嘅。咁啊，据讲就应该今朝8:30咧，就香港民研要会同民主党讲个结果啦。即系呢一刻，可能佢哋已经知道噶啦。咁但系实际要公开嘅话咧，民主党就话阵间11:30咧就会开记者会同大家讲嘅。咁到时大家一路留意住啦。至于其他议员方面咧，民主派嗰度咧就见到陈志全同埋朱凯迪咧就写咗信俾立法会秘书处，就话唔会续任噶啦。咁刚才就访问叶建源教育界嘅就话睇个教协里边一个调查结果咧，就系支持佢延任嘅，当出佢咧就会决定留任噶啦。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点睇各个议员嘅谂法咧，或者用民意调查结果嚟决定去留呢个做法，你点睇咧？听下大家声音先，有阿冯小姐噶，冯小姐你好， 早晨， 早晨，叶冠霖，我系你好，冯小姐系， 系系叶冠霖， 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冇，我想话咧，呢、這个调查咧，我一直冇份嘅、 嗯， 因为我都冇收到啦。咁我想讲咧，呢十年嚟咧，啲议员咧，佢哋究竟有冇做嗰啲大事咧？佢、 嗯、 哋每一次开会咧，你哋柜台32咧，我次次都睇佢哋开会嘅，净系争吵啊、捣蛋啊，佢哋都系冇话去为我哋香港市民咧，真系做过一件、正式嘅。好事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即系如果佢哋系离开嘅话咧，如果系换过一批新血嘅话咧，希望佢哋好正正经经咧，为香港市民咧做翻啲应该做嘅嘢，发展啊、经济啊，或者咧，即系要符合政府啊，大家有偈倾啊，最好啊，唔好话捉啲就话冇嘢倾，又动牌，又反政府，咁变咗咧，我觉得咁样落去咧，香港。我哋香港呢即係俾佢哋玩死啦，即係变咗我哋唔想咁做，希望大家係开心坐低傾，唔好话喐啲就反政府咁样，呢个係解决唔到问题囉。 嗯 ,ok, 好，多谢晒冯小姐意见啦，傾到呢度先。仲有石先生添，石生会点睇呢？早晨石先生。 哎呀，早晨啊。 早晨石生你好，系。 哎，首先我反映下头先嗰位冯小姐先。 嗯。 因为事实上香港而家嘅选举制度咧，系好唔公平嘅。 嗯， 因为民选同埋功能组别系通过唔到嘅。咁样如果佢哋系受我哋选举出嚟嘅话咧，系因为呢个制度咧好多嘢咧都系喐不得其政嘅。 嗯， 啊，我首先系讲呢样嘢先。嗱，我咧就自己个人咧，我主张嗰啲。议员是留在这里的，为什么呢？是虽然是如果一举手就会输了，但是他应该要反映到，因为他是我们民意授权的嘛，他应该要反映到那些法是好与不好，是与非，利与弊给我们知道。如果他们是强行通过的话呢， 我哋市民心中会知噶嘛。 嗯， 如果唔系嘅话，佢哋全部撤出，任人鱼肉嘅话，就好似头先嗰位冯小姐讲啦。喂，而家好太平咯，全部都通过晒咯，明日大鱼又通过晒咯，香港储备已经喺度跌到8000亿，啊，而家咧仲系强行通过。咁嘅话，我哋嘅市民咪俾咗 low say 咯，叶生。 嗯， 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咧，起码要俾啲涉员去发声，系有少少唔系叫阻拦啊，阻拦唔到噶啦。 嗯， 而家香港已经系唔系好似以前嘅香港噶啦。 嗯， 呢啲系我意见嚟啦，叶生，唔该你。 好嘅，好，多谢晒石先生嘅意见啊。嗱，讲到民主派里边啦，有人决定留，有人决定走啦。咁最大部分咧都会睇翻咧，就系香港民研嗰个民意调查结果。咁民主党晏啲就会公布个结果啦。咁大家就打嚟倾啦，1872311，1872311。另外咧，又想讲下有关疫情之下咧，我哋就好多嘅生活上嘅环节都受到影响啦。其中喺譬如旅游嗰啲，而家都好耐，大家都可能冇出过去玩噶啦。有啲人都期待住系咪可以快啲做一个所谓健康码咧？另外健康码咧就可以方便大家咧，可以慢慢同一啲其他安全嘅地方就去建立，系咪可以再有往还啦？有啲咁嘅谂法嘅。咁政府嗰边一路都讲紧咧，健康码嗰度咧就一路准备紧嘅。咁就寻日就见到张建中司长啦，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就话咧，已经完成咗健康码嘅系统测试啦，但仍然咧要等到疫情稳定之后咧，先至可以推行嘅。或者呢个时候，你听翻张建中寻日点讲先。 我哋覺得11咧通關個機會咧就唔高噶啦。我諗我哋爭取咧，希望咧就盡快一穩定咧，我哋咧就係去推動一樣嘢。我哋都同粵方澳即係個澳門緊密聯繫緊噶啦，已經健康碼咧，我哋大家都睇法一致噶啦。呢個係一個關鍵嚟嘅。技術層面就問題不大噶啦。我哋一查實七月到嗰陣時候已經差唔多準備就緒噶啦。反而香港咧，我哋就仍然係有啲困擾緊啦，大家都睇到啦。但係當情況一穩定咗咧。特別是廣東省粵方方面，如果他是覺得是放心的話，我相信我們就可以即時可以啟動。我到時呢，我們就會將一切今早我們解釋了簡單一點，在網上面可以申請，亦都是我們都當然是有個需要才過過境。旅遊那些暫時第一個階段未必做得到，例如探親、過去看廠、開會那些跟香港經濟有關等等，這些我們就會先處理。還有今早都答應是研究一下基層嗰啲，如果佢認為係比唔起嘅，佢又要翻去家庭團聚或者探一探親啊等等咧，可唔可以有啲嘢點樣幫佢咧？我哋係樂意翻去探討有咩方法可以幫到呢啲基層嘅港人。 嗱，剛剛聽到咧，就係張建中司長咧，尋日立法會之上咧，就係所講到關於健康碼嘅進展嘅。健康碼系統測試就已經完成啦。咁頭先提過幾個重點。第一就係11前會通過嘅，會通關嘅機會咧就唔大。不過其實講今日都29號啦，尋日都28號啦。咁佢就話11前過通關機會唔高噶啦。咁另外咧亦都講到咧就係早期嘅話咧就係會有配額啦，就淨係會開放俾經商同探親啫，應該唔包旅遊住嘅。另外喺配額之下咧，就市民咧就要上網預約嘅。咁對於呢啲嘅安排，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咁政府而家就同內地啦，同澳門緊密聯繫緊，就爭取疫情穩定之後開通嘅。再廣闊啲啦，除咗健康碼呢部分咧，可能旅遊氣泡咁，政府之前我見到邱騰華局長都講到咧，同唔同嘅地方都傾緊嘅。對於呢啲大家點睇？有啲咩期望？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點樣可以取得個平衡咧？保障到本地唔好再有下一波嘅疫情啦，但係都有喺抗疫之下有啲所謂抗疫疲勞，大家又想鬆一鬆，希望有機會外遊嘅。點樣平衡呢度咧？大家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嗱，講到呢方面咧，最大影響可能都係旅遊業界啊。咁見到旅遊業界咧，之前就有組織咧都做咗個調查，了解一下旅遊業界咁點睇呢個健康碼等等嘅安排嘅。咁一電話旁邊咧，請嚟有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嘅召集人姚柏良一齊傾下噶。早晨，姚柏良。 早晨啊，早晨，姚冠伦。早晨，各位聽眾。 係啊，不如講講你哋嗰個調查先。你之前問個業界點睇健康碼全民檢測嗰啲嘅，有咩發現啊？你哋？ 是啦，其实我哋个调查呢就喺上个月举行嘅、其实一眨眼呢已经一个月啦。不过我哋就挨得好辛苦。咁、其实我哋8月29号就即係搜集到差唔多1700位嘅我哋业界人士嘅意见。就係、其实有 85% 呢係希望尽快通关。有近八成呢就希望支持呢就尽快落实个健康码嘅。咁当然呢我哋问到喺嗰、那个在什麼條件之下呢，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條件，即是推出健康碼。其實我們業界人士很多都認為呢，即是接近七成都認為呢，即是如果本地個案有零星本地個案呢，即是個位數字的時候呢，就已經是一個合適的條件的了。 咁啊，費用方面咧，希望能夠喺200蚊或以下嘅，有超過八成都係咁樣回應。咁所以呢個我哋其實就即係琴日聽咗阿張司長嗰段説話咧，其實真係越聽就越火滾嘅，因為咧其實講呢番説話差唔多講咗三個月噶啦，即係其實六月份嘅時候，我哋一路希望嗰陣時推出健康碼，其實講到而家又過咗三個月啦。當然大家明白第三波嘅疫情係令到健康碼停咗落嚟，但係就即係到而家都未有寸進咧，呢個係令到大家非常之失望嘅。我哋業界係非常之期望盡快能夠推出健康碼，起碼等嗰啲有需要嘅人士、探親人士、商務人士先行先，然之後先講話旅行。這個我都好認同嘅，因為即係開始開通嘅時候。先試先行，先俾一部分有急需嘅人用咗先，旅遊再行第二步冇問題。但我覺得呢個就係要即係一路開通之後咧，要盡快檢討，要加快呢個進度咯。如果唔係咧，我哋成個旅遊業咧就係被停業、被結業、被運死噶啦。 好，不如就逐點講下嗱。司長尋日就講到，其實個測試就已經完成啦，系統測試完成啦，都係等疫情穩定嘅啫。剛才你就講啦，就覺得應該係個別零星個案都可以開健康碼噶啦，但係要專家都同意先得嘅喎。呢度驚唔驚有風險啊？零星個案有時又可能變群組，群組又變到可能對家又唔信任我哋，可能會咁樣嘅喎。 嗱，明白嘅，我哋業界一路都係好支持係即係做嗰個抗疫嘅工作嘅，攞好個平衡呢個係重要嘅。但係就話即係如果你話一定要攞個硬性要去清零，然之後要幾多天咁先至係作為一個。開通通關嘅標準，一個推出健康碼標準咧，咁樣香港我諗即係就失去咗政府所講嘅即係張弛有度嗰個措施啦。因為咧，即係我諗好多各行各業咧都好難等到嗰天啊。所以呢度方面咧，即係我哋明白專家嘅考慮，當然係要即係萬分之一萬嘅穩陣啦。但係就從各行各業嚟講，即係如果我哋做足有效嘅措施，做足檢測。安全的情況下，即係有翻適當的通關咧，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期望見到的結果咯。 會不會有時出現情況，我哋制人哋唔制咧？即係見到你仲有零星個案，仲間唔中有啲少少群組，咁會不會對面反而唔肯同我哋做啊？ 所以其實特區政府除了話即係要即係加強我哋即係內部的嗰個防疫抗疫之外咧，亦都係要諗多啲措施，係令到人哋點樣對我哋提升個信心，令到人哋同意去同我哋互通啊嘛。所以呢方面嚟講，我點解講話即係我哋俾業界比較勞氣，就係即係六月份嗰陣時就已經話啊，健康碼已經係 ready 噶啦，係準備好曬噶啦。但係嗰陣時我哋好強調嗰啲就係話嗰個價錢嘅問題咧，如果唔解決嘅話咧，你就變咗係可能有錢人先可以過關啦。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強調，既係要即係盡快出健康碼，同時嚟講咧。嗰、那個費用嗰方面咧，政府一定要諗辦法點樣令到檢測嘅費用嘅成本下降，令到一般市民都可以負擔得到，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否則嘅話咧，你通關都等於係閉關。咁同時嚟講咧，嗱而家嗰個限聚令之下咧，即係四人啦。咁食衞局咧就對我哋旅遊業咧都可以講話有進一步嘅封殺嘅。嗱，大家所知道而家四人限聚令之下，就算旅行社去組織一個超迷你團。即係當三人團啦，一個領隊帶三個人啦，但係咧，按佢而家最新嘅文字表達咧，係我哋係唔得嘅，回覆翻旅議會都係唔得嘅。即係等於好似講你一家三口帶住你三個去有一個特殊嘅行程，去參觀、去郊外、去有個綠色遊咁咧，而家按照佢個回覆咧係唔得嘅。所以其實成個行業咧，即係而家喺個限聚令之下，喺通關之下咧，我哋成個行業咧係真係即係。垂危啊！ 我想问多少少，唔系四人限聚令咩？一个领队加三个都唔俾噶，而家 系唔俾啊！所以琴日我哋业界都好愤怒啊，因为咧嗱，坦白讲嗱，去酒楼四个人一齐饮茶都系有互动性啊，有目的地聚集噶啦，系咪？ 除埋口罩添， 系啦。咁但系而家回复翻嚟咧，话我哋咧，即系我哋组织四个人嘅一个团咧，即系都一齐搭车咧，都系有个问题噶，即系所以话即系响限聚令之下咧。我哋都係受到好多嘅呢個限制，即係如果要期望放寬到50人，我諗都唔知幾耐嘅時間啦。所以你咁啊，我哋係有排捱嘅。 但違反咗邊個部分啊？如果一個領隊加三個人，佢點答你嘅呢個？佢話你違反。 其實即係多過四個人咧，嗱， 多過就係、 是、四個人就係就啦。咁變咗就話，即係我哋佢意思就話，如果係你聚集嘅人士，即係彼此之間有否互動啦？你嘅目的地係咪？你嘅目的係咪一個有共同嘅目的啦？咁呢方面， 咁所以即係話，如果我即係我意思係，我哋一個領隊帶第四個人肯定唔得啦。 係咯，咁唔得啦。第一個帶三個都話唔得啊佢。 但係其實你一個帶三個咁嘅情況，其實佢等於就係唔鼓勵你而家做任何嘅呢啲商業嘅活動咯。所以變咗，即係而家嚟講，即係等於係對我哋嘅旅遊業界嚟講咧，係等於係本地乜都做唔到，而且出入境又做唔到，咁變咗所以成個行業咧，可以講話八個月嘅呢個冰封，我唔知幾時先解封，所以變咗。大家好期望能夠盡快能夠通關，同埋咧希望能夠即係有健康碼咧，起碼能夠粵港澳可以開通得到咧，起碼見到一絲嘅曙光。 嗯， 加上第三輪嘅紓困咧，基本上係杯水車薪，即係蜻蜓點水，對我哋好多中小旅行社咧，基本上係即係一個月都捱唔到嘅。 OK， 好。 所以呢方面係好有個迫切性嘅。 好，尋日司長講法就話，第一階段做咧都未必做旅遊住，先俾咗咧就係兩地探親同埋商務客啫。咁如果通咗呢部分，你哋都應該。生意上冇乜幫到手喎，係咪啊？你哋有冇呢啲客噶？呢啲 其實就坦白講，如果你係從旅遊目的嘅咧，即係我諗開通初期嚟講咧，我諗大家好多會有個觀望啦。咁當然好多市民嘅出遊嘅意欲都好強，但係咧，即係開通嘅第一階段，先俾有需要嘅探親人士啊，有需要處理公務、商務好多有需要嘅特殊嘅人士，先俾佢哋行先。呢、這個作為一個先行先試，呢、這個冇問題嘅，我哋非常認同嘅。但我覺得呢個期限，呢個 quota 要慢慢放寬，呢個期限要盡快縮短，即係開通俾其他嘅行業都可以，即係做到唔同嘅一啲業務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既係要防疫，亦都係要救經濟，亦都係要救民生啊。 譬如配額咁，有冇初步諗？你覺得幾點為之合理啊？呢啲每日有幾多名額可以用呢啲碼啊？ 其實就我哋業界覺得咧，即係你坦白講，如果你話要從旅遊嘅角度嚟講咧。就我哋暫時就未有個即係話要一日又開放幾多萬個咁誇張啦。咁但係又起碼你開通嘅時候，我諗起碼你一日每日都起碼有一萬個以上啦。即係先俾一個基本嘅探親啊，可能翻學啊、商務啊呢方面用先，跟住可能過一個禮拜之後，跟住逐日嗰個每天嗰個限額可以再進一步嘅放寬。咁啊，我哋旅遊業咧。都希望能夠放寬之後咧，能夠盡快開展呢嘅一啲嘅旅遊嘅產品啦，俾到市民可以翻去，起碼廣東省或者澳門可以休閒，可以能夠放鬆一下，因為大家都困咗好耐啦。咁當然我哋都係有好多嘅措施，係確保客人嘅安全，亦都係一定會遵守即係內地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即係防疫嘅要求。咁係保證到雙方兩邊都係能夠有個信心，係盡快恢復有關嘅旅遊業務、旅遊嘅旅遊嘅發展。 OK， 會唔會旅遊氣泡仲實際啲咧？可能更加闊啲咧，就未必係即係內地、澳門啊，去到其他地方啲人嚟啦。點睇呢樣？ 嗱，其實旅遊氣泡當然我哋業界係非常之希望能夠盡快見得到有成果啦。但係咧，旅遊氣泡最大嘅限制咧，第一航空嗰度要恢復，你先至能夠去推展得到。同時嚟講。如果粵港澳我哋都未能夠通得到嘅話咧，其實其他國家你同佢傾，佢都係睇緊。喂，你哋自己國家都未能夠即係對你有信心，咁我點對你有信心咧？所以呢個粵港澳先開通，先行先試，開通咗呢個大循環之後咧，同去傾去傾健康碼，去傾旅遊氣泡，或者你用其他嘅方式同其他國家去傾旅遊氣泡，都係一個有幫助嘅。 好 ，OK， 好，最好想好快问埋啦，就若果有健康码推出咗之后啦，你觉得你生意回复到几多度啊？但系开头都可能定系得商务同探亲嘅啫，系咪都好微量啊？对你哋帮助咯？ 其实我谂开头我都唔系话好认为，即系一开通咧会对我哋嘅生意有好大嘅帮助，但系咧冇第一步，永都冇第二步。而家连通都未通，曙光都未见到，即系呢个系最大家令到系大家最令到大家系即系。較為絕望嘅一個情景啦， 明白、 因為眨下眼又已經十月啦， OK， 好，咁多謝曬姚柏良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姚柏良咧就是、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嘅召集人，就回應翻咧就關健康碼嘅情況啦。佢哋之前都做咗個調查，就睇翻業界裏邊點睇嘅，就話八成半業界希望盡快通關，近八成支持咧盡快落實健康碼嘅。司長張建宗司長咧，尋日就有講到啦，就係、是。系統就喺度噶啦，測試完成噶啦。不過十一前通關機會唔大，不過亦都講到啦，就算通咧，首階段咧都係先做經商或者探親嗰啲啫，旅遊放後啲嘅。咁另外咧就每日有配額噶，到時市民咧要上網預約噶。 点睇呢个安排呢？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来电话1872311，1872311，大家打嚟一齐倾下噶。对于呢啲健康码嘅安排，你点睇呢？同埋都过咗好一段时间咯，我哋喺呢啲疫症嘅即系抗疫措施之下，有好多嘅情嘅一啲措施都做咗一段时间，系咪有机会可以谂下系咪松啲呢？譬如有关限聚令方面，四人限聚令仲维持紧噶，咁你觉得呢方面可以点做落去呢？另外啦，就講到有啲嘅限制，譬如一啲體育活動，之前講到咧團體活動嗰度咧，一路而家都仲係有一啲嘅限制嘅，有傳就話嚟緊諗下係咪都可以鬆咯。香港有冇條件係一啲大型啲嘅或者多人啲嘅團體運動，譬如話啲足球啊、籃球啊嗰啲，係咪可以鬆啲咧？咁大家打嚟講下啦，1872311，1872311。另外啦，亦都講到一啲嘅宗教聚會啦。咁之前亦都講到話啲宗教聚會嗰度係咪可以鬆嘅？咁大家打嚟講你睇法。睇下聽眾黃小姐先，黃小姐你好。 系，早晨你好， 请讲黄小姐。 系，我想反映翻一下咧，而家个情况咧，其实咧，我哋仲喺度等紧第四波嘅。咁点解我都好明白，大家好辛苦。但你睇下几十年前，我哋一样啊，个个屋企都系住屋住劏房，都系一样系咁辛苦，我哋都可以挨过。咁点解而家咧，下大家唔忍耐少少咧？其实一早封关嘅话咧，我哋咧就而家已经其实就冇晒事啦，都好似国内咁咧，起码通到澳门啊，或者系我哋翻到去国内做嘢啊，各样嘢探亲啊咁啊嘛。咁但系而家咧系去到唔顶唔掉嗱，而家好似全民检疫嗰度，其实大家我有去噶，大家都系应该系去支持，揾出个源头。咁你而家 总之忍耐啲防第四波先系最紧要啦，多谢晒黄小姐，倾到先。 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计划下季推出两封住宅地皮招标，合计提供630伙，连同黄竹坑站上盖1000伙，以及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季度总共供应可以达到2780伙。不过头三个财政季度累计供应7400个单位，全个财政年度达标率只有57%。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寻日强调，政府有信心完成目标。团结香港基金就认为，除非加快完成城规以及补地价等等的工作，否则今个财政年度仍然会走数。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仍然反复，寻日新增10宗病例，是相隔7日之后再次回升到双位数，当中3宗是本地个案，而且都是同早前个案相关，即是没有源头不明个案。另外昨日7宗输入个案都涉及不同国家，部分地区更加不属于港府订立的高风险地区名单之内。有专家指相关名单滞后，而现阶段疫情已经肆虐全球，建议当局要求所有入境者都需要持有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或者安排他们在特定酒店检疫，取代家居隔离。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随着疫情缓和，小部分院舍以定时、定点、定人的方式恢复有限度探访，比近3个月未曾同家人见面的院舍长者可以欢聚中秋。不过院舍和探访者都必须要做好安全和感染控制措施，探访者除了要量度体温和戴口罩等等基本的事项，更加是被要求在申报表填上住址和不得送非独立包装食物等等。院舍亦都会大清洁探访区，个别院舍每日更加是设有探访名额，不过家人预约踊跃，部分院舍的3日名额已经爆满。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今日起全面恢復面授課堂，校巴司機終於可以同學生全面復工復課。有司機反映，幼稚園和小學學生只是翻半日學，並且一起在中午放學，令到司機的接送次數減少，直接影響收入。希望透過加強校巴防疫措施，挽回家長信心，改善校巴生意。《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潘晓颖在台湾被杀案，潘晓颖的妈妈日前向疑凶陈同佳提出要求，她需要在下个月23日之前到台湾投案，但是未获对方回音。 他再向《蘋果日報》說願意送贈一張去台灣的單程機票給陳同佳，他又批評港府無限期給陳同佳入住安全屋是浪費公帑，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交代。《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土木工程拓展署昨日公布新界屯門至馬鞍山單車徑最後一段全長11公里的路段，即是連接元朗南深圍到上水段，今日正式啟用。有香港單車隊前代表表示，新開單車徑的新田路段只是幾公里，但是就有20幾個路口，不時有大型車輛進出，加上部分路口防撞交柱數量多，距離又狹窄，提醒市民初次駛過這些路段的時候不適宜強行通過，應該推車橫過路口以保安全。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長假在職成為了更大挑戰，防疫如果鬆懈，過去兩個幾月以來的努力就會隨時功虧一篑，社區仍然有零星的源頭不明個案，意味著仍然有隱形病人潛伏，教於有市民和商戶的防疫意識鬆懈，港府適宜吸取教訓，在佳節長假期當前要加強巡查執法，食肆亦都不要為短期小利再面對限聚措施加辣之苦。《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港共效法中共已然入罪，無所不用其極，重啟對港台記者李君雅的調查，無非是一定要他對要特首講人話承受懲罰。特首林鄭月娥宣稱批評政府和特首無罪，言猶在耳，李君雅被延長公務員試用期120日。評論認為是觸犯了港人信奉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天條，觸犯了香港引入惡毒攻擊罪的危機。《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社評講到，香港司法機構近年陷入政治化的泥潭難以自拔，動搖了市民對於法治的信心，濫用司法覆核和濫批法援已經變成司法界謀取私利、阻撓政府施政的工具，亦都必須要盡快處理。社評說，司法機構不能夠對自身的問題視而不見，自我感覺良好，英美等等普通法國家都有類似監察機構，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司法獨立。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说，美国瞄准中国高科技业的最大弱项晶片，是要令到中国高科技产品在没有高阶晶片可用之下受到重创。社论认为，美国追杀中心而更大目标是要借停工晶片打垮华为，但在过程中又留有一线，等美国企业可以继续独家获利，排挤其他国家的晶片商，做法相当不公平。星岛日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彩石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排到去狮隧入口。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啦，马鞍山的亚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亚公角街出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喺欣安村噶，就系亚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亚公角街出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欣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在丽景湾，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返中环湾仔绕道车多，龙尾就在山道，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一段挤塞，有两段龙尾，一段的车龙就在浅水湾道近住南山别墅，另外一段就在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对出。 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东港中心。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啦，落翻大埔道嘅支路挤塞，龙尾喺明爱医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车多。咁去沙田方向排到去亚皆老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喺津桥。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喺银线湾道。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喺芙蓉山道。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会不会冻翻有所谓流感高峰期呢？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如果系维持到个卫生，流感引起大爆发机会亦都好微。 有啲人咁讲，如果又有流感，又再中埋新型肺炎嘅话，后果好严重。 理论上就系咁讲啦，戴翻口罩，多洗手咧，两只病毒夹攻机会就唔系咁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流雨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隻眼开隻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个膊叫佢讲危唔危，个菜瓜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先贴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鱼安全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提提各位定期 check 楼楼喂。 2020年9月29号，本港新增10宗确诊，3宗本地感染与早前个案有关。 香港民研完成议员去留调查，参与民调议员今日交代是否延任。 记协关注港台延长利君雅试用期产生寒蝉效应，邱腾华称不评论。 世卫将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1亿2000万份快速测试剂。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5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啊，跟住嚟关注下咧香港嘅回收业啊，特别系一啲废纸嘅回收嘅情况。政府咧就2018年尾嘅时候咧就批出咗环保园一共2公顷嘅地皮咧，就俾一间公司，就嗌佢哋负责兴建啦，同埋营运一间本地嘅废纸回收厂。預計每年處理大概30万公吨，即是大概全港廢紙回收量的1/3。但見到就到現在都還未動工，有報章《明報》就綜合各方消息就說聽到這個紙廠項目可能有變數，可能就很難預期在2023年就投入服務。就這件事環保署都有回應，他們的說法就是說有關那個廢紙回收再造設施的租約事宜現階段是未有更多的資料可以提供的。如果有呢啲隱憂嘅話，咁對香港廢紙回收會帶嚟啲咩影響咧？請翻環團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請嚟有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一齊傾下噶。早晨，朱漢強。 係。早晨， 你好。係啊，不如你先同我哋由個大格局講起先。其實香港嘅廢紙回收而家嘅整體出路係點嘅？ 過去咧，我哋就無憂無慮嘅，特別係2018年之前，因為中國大陸咧係我哋香港90%以上嘅廢品都會入到中國大陸。但係內地就有個24美嘅政策，就係即係啲洋垃圾唔俾入口，包括廢紙。所以大家應該仲會記得以前我哋有個叫做三紙二膠嘅措施係咪？就因為內地收緊咗。喺咁嘅狀態底下啦，內地咧就好似去唔到。咁後來咧就內地咧就用一個配額形式俾香港嘅廢紙部分入去，但係呢個部分入去咧，只不過咧就會逐步收緊嘅。而去到今年年底咧。案例啊，按內地國務院嘅說法咧，就是、所有香港，即係只要中國大陸有嘅一啲廢品咧， 香港都去唔到啦。但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啦。因為如果你唔去大陸，去其他地方，你嗰個成本就重咗。咁就亦都令到我哋2018年呢、這個已經係最新數字啦。2018年抌喺堆填區嘅廢紙量咧，係近年比較高嘅，而回收率咧亦都係大跌，因為冇咗個誘因，因為內地慢慢唔收。所以香港嘅造紙廠一個部分就係、是。香港的造纸厂来得重要，因为它保紧这个位置，你不可能永远都靠外面，这个就是造纸厂的意思啦。另一个呢，你看到呢，政府在上个月开始呢，就用一个所谓叫中央收纸的方式，即是由政府去资助去一些落收到钱的得到标书的中标者呢，最少7毫子一公斤来收香港的废纸，令到稳住前线，特别是街铺啊或者拾荒者前线员工的那个参与，令到这个回收链条不好断的。这个就是暂时的格局。但是就正如你所讲，即是有报道讲出来，就是环保员的情况可能会甩碌，因为这样呢就会打乱了刚才那个报告了。 即系而家呢一刻，其实都系全力都系靠去内地嘅，系咪？现实上， 而家咧仲有去内地，但系呢个内地嗰个配额咧系有两个嘅，一个咧佢就已经系逐步系越嚟越少噶啦。另外一个部分咧，佢要求亦都应该嘅就系、是、要求嘅纸质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粗放式，混杂晒所有嘅嘢啊，或者淋晒水啊。咁所以你会睇得到咧个水喉系争紧嘅，但系去到更加大件事，但系到年底嘅时候。如果中國大陸就是因為它全面會收緊嘛，如果都不要的話呢，配額已經不是問題，或者內地的紙價幾高都不是問題，因為它可能已經不收香港的廢紙。 咁 所以我們都知道政府呢和業界呢是爭取緊的，會不會有一種可能，但這種可能都是一個權宜過渡的安排，就是說要入口內地好，咁可能部分時間呢還給香港的廢紙。以某種名義，例如就是雙邊協議的形式，咁令到香港的廢紙可以入到去。但係呢個可能都是權宜之計，長遠我哋都要有自己的出路，即係包括本地做或者去其他地方嘅出口嘅。 咁所以嗱，頭先你形容到即係香港而家環保園呢個紙廠的重要性啦。咁但係而家你有冇聽到啲消息話可能都有變數啊？你掌握會唔會多啲啊？俾我哋。 我其實兩個幾月之前就出口商啊，廢紙出口商亦都有同我哋提過，就係一個就係講環保園呢間造紙廠可能會有啲問題啦。咁傳媒亦都諗起睇到，就係影到個紙廠2018年簽約之後，到而家仲係一塊地皮啦。咁同正常嘅你要起一間紙廠，好似唔係好符合嗰個正常嗰種邏輯喎，即係應該起緊糖㗎啦，但係冇啦，咁所以呢個一個，另一個咧都有幾個回收商，唔單止一個，幾個回收商同我講就係、是、政府應該喺年底度咧就會重新招標就呢一塊地，咁可能而家因為政府同紙廠之間仲有啲嘢傾緊，所以唔知係咪呢個原因，所以就未適合正式對外去公布啦。但無論點樣都好，我哋始終都要面對現實，就係而家個狀況係咁嘅時候。未來應該點處理呢？咁其中一種說法就係話，即係業界會講緊就係做紙張廠，個紙張個張咧就即係液態嗰個張，就唔係一個成品，就好似而家即係2018年簽約呢個狀況。而家嗰個傾緊嗰張，即係可能會有胎死腹中嘅呢間紙廠咧，係真係做紙廠嘅成品嘅。咁但係兩個咧係有的確有個好大嘅差別嘅。做紙廠佢要個空間會比較大，投入個建築成本咧，可能係比紙張廠貴幾倍㗎。咁仲有個運作成本都比較貴，因為你做到一張紙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控翻乾佢啊嘛。咁所以呢啲咁嘅電力成本咧，都係操作成本。而呢兩年嗰、那個加上我哋而家冇埋可能廢物收費唔知點咁添。咁所以好多變動因素。而紙張廠嘅話咧，佢有個相對靈活性同個彈性，係佢唔需要做到一個成品。佢就即係唔需要做到後面控乾，同埋即係做咗一張成品嘅紙，但係佢亦都屬於叫做可以講係叫原材料。中國大陸咧都係可以收嘅。咁所以頭先所講啦，如果中國大陸真係完全收緊嘅話咧，紙張廠佢仍然都可以吸納到香港嘅廢紙，但係就唔需要咁大嘅空間投入成本，即係建築成本或者運作成本，包括電費嗰啲。咁所以喺而家呢種變動環境之下，同埋佢起嘅嗰個時間咧，亦都係比一間紙廠 快嘅，咁所以亦都可能可以去翻2023年之前咧，呢間紙張廠就可能唔止一間添，因為空間比較細，都可以投產得到，仍同時可以達得到處理香港三成廢紙呢個目標。咁所以如果真係咁做咧，我只可以講話係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因禍得福。 但有冇互相排除嘅？即係譬如話有咗做紙廠，會唔會可以喺嗰個之上再做紙張廠？即係漿糊嘅漿啦，即係定係做咗做紙張廠就已經吸納曬香港啲廢紙，冇空間再擁有個做紙廠。 而家都有兩樣嘢嘅，因為環保園嗰、那個，如果純講環保園咧，佢嗰個空間就未必可能會做到兩樣嘢啦，因為如果淨係得嗰塊地嚟講，咁佢唔要個造紙廠，將個空間變成紙張廠嘅話咧，即係漿糊嗰張咧，應該可以做到兩間紙張廠嘅，那個靈活性比較高，可能係咁樣啦。咁呢個可能性好多，不過你睇提嘅好重要，主持你做曬你都係大概三成到啫，咁跟住嗰七成點算咧？嗱，咁呢個的確係一個後話，我哋要諗嘅，同埋特別我哋香港係需要有廢物收費。你冇廢物收費，大家啲廢紙咧，或者其他嘅廢品，即係回收品咧，基本上抌喺堆填區係唔需要成本啊。所以大家認真睇緊我哋嘅廢物問題，而廢紙係佔我哋都市固體廢物第二大，即係第二多嘅。咁所以呢樣嘢係不能迴避嘅。咁中國嗰度當然啦，如果中國係開放俾香港嘅廢紙以某種名義入口得到嘅話咧，對整體嚟講係比較好啦。不過，如果你頭先所講只係個權宜之計嘅話咧，我哋必須要超前部署去諗嘅。而家呢間造紙廠咧，俾到我哋嘅教訓就係，我哋喺即係睇標書，特別政府部門睇標書去審核批管嘅時候咧，前置嘅功夫好扎實要做得到咯。如果唔係咧，我哋白白就花咗兩年時間，好彩我听讲话，即系因祸得福啫。如果唔系，我哋即系的确系嘥咗两年时间。 咁追唔追到个时间？如果做咗个纸张厂啊，漿糊嘅漿啊，原本就话想2023有纸有纸厂用噶嘛，咁冇嘅纸张厂追唔追到啊？你首先时间上， 如果个时间有可能得嘅，因为假设咁讲年底，但系因为业界说法啦，因为你年底嘅时候做到重新招标，咁通常要几个月，你当半年到啦，因为佢起嗰个时间咧。是相對快的。Okay. 不過還有一個呢，就是亦都這個地方是亦都要給一點獎勵政府部門的，因為現在做緊個中央收紙做的東西呢，就今年年初的時候已經開始做說明會，到現在執行得到，就即是說給到有十幾個大大細細的不同規模的出口商或者回收再造商呢，可以收街邊的紙，以約莫每一公斤7毫紙的紙價，佢先要穩定咗呢、這個市場先，同埋令到前線嘅回收商佢唔會覺得就係話死啦，我冇前景而執笠，執係相對容易，你開翻就難啊呢、這個網絡。所以如果穩定得到嘅時候，無論以後個配套點樣都好，都可以成得到有個回收系統，而唔係話重新開始過。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重要嘅，但係你冇一個廢物收費，或者係揾一個穩定嘅出口市場嘅話咧，呢個就繼續會由政府去補貼咯。咁呢樣嘢大家知道，冇天下冇即係免費嘅午餐嘅。 係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朱漢強傾到先，多謝曬你講翻嗰個事件嘅啲分析俾我哋聽啊。朱漢強咧就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咁旁邊又請多個業界一齊傾下先，有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一齊傾下。早晨，劉耀成。 你好，早晨，早晨，早晨。 系环保园嘅纸厂，你咪听到都有机会所谓烂尾啊？可能 呢个听到消息都好耐下噶啦，不过呢个传言咧就唔敢证实，到呢刻我都唔敢证实噶，因为政府都未公布吓。 但系睇个势系咪都业界都未听到有咩风话会起噶嘛？起码都 即系如果按我哋恒常去睇个政府投标咧，如果你中咗标成两年咧，都未喐过咧。草都未掹過咧，咁其實就係蒲湯嘅機會好大噶啦嚇。 有機會棘住喺咩位度咧？呢啲按道理， 其實我估計可能呢間廠嗰個自己嗰個落嚟香港投資嗰個即係嗰個調查咧，唔係好足夠啊。因為佢哋有部分工程人員同我哋傾偈都講過，就話估唔到香港嘅建築成本係內地嘅十倍。咁我當時都答佢係唔止嘅，點止十倍啫，係嘛？不過 佢哋咁樣嘅睇法咧，就可能佢哋盤預算得不足啦。 嗯， 再加上其實有好多困難嘅。因為如果做紙咧，你做紙香港係冇下游工業，大家要明白。做完紙之後咧，都係要靠翻買翻嗰啲紙箱廠去做紙箱啊嘛。 嗯， 咁你如果你做咗紙之後咧，你最近嘅咧都要翻去東莞、惠州，先有好多嘅做紙廠去接受你啲紙。咁形成咧，你又會同中國而家嘅做紙廠係一個競爭對手。咁你試想想，你香港運上去，根本你就係、是。即係唔夠人哋競爭嘅，可能應該呢個都係計算。第一就投資又失咗預算，第二嗰個競爭能力根本又唔夠國內啲造紙廠。咁你追溯翻廿幾三十年前，香港兩間造紙廠咧，佢哋當時以我所知就唔係蝕本嘅，當時都仲有利潤嘅，不過越嚟越低啦。咁佢哋見到個國內嗰啲造紙技術飛升咧，佢哋入去香港入去嘅紙咧，其實唔夠競爭力。所以當時兩間造紙廠嘅壯士團係冇啦，所以會形成咗咁嘅情況。 咁而家係咪又聽到風話，可能就喺翻嗰個位置又招標做一個所謂紙張廠啊，漿湖嘅漿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 呢個就聽到啊，呢個都係嘛？ 呢個係政府諮詢我哋業界 ，OK， 問過我哋支唔支持，同埋有冇興趣。咁我哋當然係支持啦。絕對是支持的，因為做漿和做紙就是兩個不同的層面 了。 做漿呢，其實就是將廢紙變成紙漿。紙漿是什麼呢？紙漿是 做紙的原料來的嘛。亦都是迎合到入口中國 的法則的，是不受那個廢品管理條例影響的。即是意味著紙漿就可以無限量入口去中國的。 即是當產品來的了，紙漿就不是廢物來的了。 當這個做紙原料即是產品啦、 okay， 半成品啦，入口就不受規管，就是當然你要徵税啦。但是呢，不要忘記呢，因為如果是2021年全世界廢紙都不給入口中國的話呢，那香港這個紙張如果能夠入口呢，就是奇貨可居的。那如果跟所有的造紙廠呢都是一個合作夥伴，你不休沒人要的嘛，那跟造紙是兩個層面來的。 為什麼不休沒人要呢？內地他們不自己做的嗎？這些應該都他們都做到的。 當全世界都廢紙不入的話，我們每一年中國的入廢紙量啊，是4000多萬噸。現在突然間不給入呢，那香港其實不多的，香港一年大概是60萬噸左右啦。現在沒有添，現在是大概是50萬噸左右。入口呢其實就是都是不夠他們用的。其實他們現在很多國內的大的紙廠已經在東南亞很多地方就做緊漿廠的 了， 就做緊紙。投資，因為他們買了很多很多那個外地的廢紙入不到去嘛，一定要想辦法去做咯。 Okay， 所以其實是比較明確的選擇來的。 Okay， 劉宇成，因為我們很快去新聞，轉頭找你講多陣，即係香港收紙的情況得唔得？ 好啊， 好嘅，咁9點半後繼續，劉宇成再傾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港学校继上星期三第一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之后，今日中二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园低班同幼儿班的学生都可以返回校园。其中在北区一间小学，学生进入学校之前要经过入口的消毒雾化机量度体温。早会以直播方式进行，减少学生聚集。有小四学生说，老师叮嘱要戴备多个口罩，他因此戴了4个口罩回校。他又说，同班的内地同学未能够来港上课，会打给他们听讲学校发生的事。有小三学生就说，能够回校见到同学感到开心，家人为他准备了防疫包，里面有消毒搓手液和消毒纸巾。人民力量陈之全同议会阵线朱海迪决定不延任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已经完成港人附托的4年任期，认为留任是违反基本法第69条。他话早前同陈志全期望透过公投或者民调将去留决定交给港人，但过程中无法取得共识。民主黨的民調結果最終只是對部分議員有效，因此決定離開。 決定留任的教育界葉建源說，早前向教協會員查詢回覆的意見當中有六成認同留任，認為會員意見強烈，因此已經可以作出決定。葉建源說，如果民主派全部撤出，是將立法權拱手相讓建制派，做法危險。雖然民主派是少數，但當有一定人數，仍然可以阻止較多的惡法通過。香港大學表示，已經就有校外人士日前破壞連儂牆的事件報警。港大行政及財務副校長羅哲基昨日向師生發電郵，說鑑於最新的情況，港大已收緊校園保安安排，學生和教職員要拎住學生證或者是辭職員證進入校園，保安會按需要檢查，校外人士就要出示相關文件，否則可能是要記錄個人資料。電郵又說，保安遵隨機搜查進入校園人士的隨身物品，包括駕駛人士。港大表示，上星期六有30多人撕下一批海報，大學增援保安到場時候，他們陸續離開。港大學生會說，相關人士撕毀連儂牆上的海報，破壞學生會旗幟，期間保安並沒有主動阻止。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引渡案，在加拿大卑斯省高等法院再次開庭，被軟禁的孟晚舟亦有出庭。孟晚舟的律師團隊在庭上將再次表明事件屬於政治性質。加拿大執法部門在溫哥華國際機場拘押孟晚舟過程中存在程序濫用，又說美方向加方提供的案件記錄等文件存在重大遺漏和錯誤陳述。今次聆訊是決定法官是否接受辯方的講法，預計歷時5日。華為發表聲明，重新對孟晚舟的清白抱有信心，亦都相信加拿大的司法體系能夠得出有關結論。華為將繼續支持孟晚舟，尋求公正判決與自由。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同雷暴，接近週末驟雨減少。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520點，升44點，成交額77億7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25點，升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829點，升68點。部分活躍港股，騰訊控股514元，升8元；阿里巴巴269.4元，升6元；新上市的東遠教育報7.51元；美團點評237.6元，升8毫；友邦保險76.7元，跌3毫；新上市的中通快遞報239.8元。小米集團20.65元，升4.5元；龍湖集團43元，跌5毫；匯豐控股30.95元，升1.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元，日元105.5元，瑞士法郎0.924元，加元1.338元，人民幣6.823元，英鎊對美元1.285元，歐元對美元1.167元，澳元對美元0.708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3,379點，跌131點。港金現價報17,420元，升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4.77美元，賣出1,885.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两宗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仍然系未消散啊，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咁龙尾咧断断续续咁样排到去泽安村。咁较早前马鞍山嘅亚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好。 咁而家亞公角街近住漁民新村呢一段來回方向交通都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排到去管道中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去紅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就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仍然都是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山道。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这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同埋南丰道交界的位噶。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排到去南昌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咁反方向去沙田咧，交通就好翻好多啦。咁而家冇乜点挤塞嘅啫。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仲系少少挤塞噶。咁喺西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咧就繁忙噶，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29号，本港新增10宗确诊，3宗本地感染与早前个案有关。 香港文研完成议员去留调查，参与民调议员今日交代是否延任。 记协关注港台延长利君雅试用期产生寒蝉效应，邱腾华称不评论。 世卫将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1亿2000万份快速测试剂。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之前讲紧咧就为咗促进本港嘅回收业啦，政府2018年尾咧就批出环保园两公顷嘅地皮俾间公司，就嗌佢起个废纸回收厂噶。咁但系点知道依家吓影到个地皮都好似未动工咁，有啲消息就话可能烂尾。咁头先听啊，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都讲到啦，又见到有环保处同佢哋即系。問下佢哋意見，嗰個位置做翻個紙張廠得唔得？紙張就係、是、即係漿湖個漿啦。咁啊，繼續同阿劉耀成傾下先。劉耀成你好， 係你好，你好，余生。 係啦，咁頭先就講咗，就用翻紙張都係一個出路嚟嘅，同埋有內地想要嘅，咁所以應該係一個可以可能解決嘅方法。但我想問多少少有關劉耀成咧，就而家香港整體收紙嘅情況。若果改造紙張廠嘅話，你預計要起幾耐到啊？你估咁到時香港之前咁啊點咧啲紙啊？ 紙張廠就簡單啲，我估計18個月到啦。 哇，咁快啊！ 要睇嗰個政府申請嗰個圖則批准期啦。 嗯。 啊，如果建構咧，我諗喺18个月內可以起好噶啦嚇。 OK， 咁有應該有興趣嘅人都多，係咪？聽你咁講，業界都。 頭先我講咗啦，因為而家以我自己嚟講，都國內有兩三間造紙廠都揾我傾緊合作嘅。 嗯。 是比較熱門的我想到。 嗯，咁若果起到兩間嘅紙張廠啦，啲張廠啦，咁究竟可以處理到香港幾多收翻嚟嘅廢紙咧？成個大格局，我想問一下你啦。 其實而家按而家嗰個設備嗰啲先進咧，咁其實咧，因為佢地方太細啦，佢第一幅地就10万尺啦。 嗯。 咁我哋估計咧，三萬噸到一個月啦，2万零3万噸到一個月應該可以嘅。 嗯， 再多咧就因为地方嘅问题做唔到啦，吓、啊、咁、嗯、如果你话香港而家我哋一年咧大概系50多万吨咧，估计如果按咁嘅同等面积，可能要两间咁嘅造浆厂先可以消化晒香港嘅纸。 你头先讲3万吨系讲几耐噶？呢个系几耐？ 一个月到一个月吓、啊， 一个月到咁，所以三 一年30多万吨咯吓、啊。 嗯嗯，咁所以就头先、啊、你讲50万就未够，咁但系可以到时就处理晒全港嗰啲废纸噶啦，咁好啊！ 如果有两间。張廠就可以處理曬而家香港嗰個50多万吨一個月嘅嚇。 嗯嗯，好，咁所以呢個係咪就簡單出路咁聽？即係我哋傾咗咁耐嗰啲問題，咁而家好似好易解決咁咯。我聽到就 其實都要有咩嘅，因為其實嗰個進程都有啲難度嘅。樂觀睇就18个月起好啦，但係你都知道我哋香港嗰啲嗱呢啲就係國內投標者咧，未必熟悉嘅。 嗯、 我哋申请报建咧，即系申请去屋宇署去建咧，快嘅都要一年啊。 嗯， 迟啲嘅可能要年半。咁其实如果佢唔批准，你起唔到噶嘛。 嗯， 但系我都深信咧，政府会喺呢方面会帮手嘅，因为会喺申请嘅渠道里边会真系尽量协调快少少啦吓。 嗯，咁若果系搞多成呢个纸张厂咧，政府仲使唔使补贴嗰啲回收纸嗰啲咧？还是纯商业运作，但系都行得通噶啦？睇呢个细就。 现在我就唔敢讲啦，因为我哋而家就签咗张合约咧，就23个月嘅啫，嗰、个承办商即系个回收废纸合约， 嗯， 吓嗰17个人，咁但系喺23个月之后咧，究竟会唔会继续呢张合约，或者喺内容有冇改变咧？嗱，估计改变，有合约嘅话，一定系个改变嘅， 嗯， 我哋听到个渠道咧就系、是、一定要满足到香港呢间做浆厂嘅废纸量， 嗯。 如果佢生產能力係3万吨一個月嘅，我哋一定每個月要俾3万吨佢，之後先可以出口嘅。啊、 嗯， 呢個係我聽到嘅消息嚟嘅。 嗯 ，OK， 好。咁多謝曬阿劉耀成先同你傾喺度，多謝曬講咗個業界所知嘅情況俾你聽。阿劉耀成咧就係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啊，講到嗱，而家廢紙廠唔知係咪爛尾啦，有啲消息就咁講啦。咁啊提出話，如果做一個廢一個紙張廠，漿湖嘅漿嘅話咧，可能係一個出路，亦都揾到地方咧，係有興趣要啲做出嚟嘅紙張嘅。就呢件事咧，我哋都請個環保署接受訪問，不過咧就話未能安排有個書面回覆嘅。簡單講講啦，佢就話咧，為咗讓本地嘅廢紙有更穩定同多元化出路咧，環保園喺2018年12月經過公開招標咧，批出咗環保園嘅地段俾一間公司，我嚟發展廢紙回收再造設施，處理量咧每年大概30万公吨嘅，預計2023年投入運作。環保園嘅租户若果未能夠如期投產，或者租户唔能夠滿足租約要求咧，環保署一般咧都會按租約跟進同埋處理。至於嗰個廢紙回收再造設施嘅租約事宜咧，現階段係未有更多嘅資料可以提供嘅。好啦，听下听众先，1872311接通咗张先生嘅，张生你好， 你好啊， 早晨张生，请讲啊。 其实咧，佢个环保员咧一早知佢会烂尾啊，因为我啲投资者都却步啊，因为要都成本都几高啊，所以长远嚟计咧，都系如果啲纸本地纸上到大陆嘅量啊，你咁样起间纸厂咧，因为个规模都几大嘅，如果你可以参考下越南，即系好多而家都有啲纸做纸厂咧，去咗越南咧个规模都大嘅，又要个厂， 嗯， 又要排污，系啊，你喺香港出嚟都唔知几年前，系啊， 嗯， 因为要个地方都几大下噶。 O K， 若果有地咧，而家佢划幅2公顷嘅地出嚟做咧，够唔够嘅？ 都有排审批啦， 嗯， 啊，排污又要审批啊。电又要审批， 系 香港，因为你知搞呢啲嘢都几多部门噶啦，唔同部门， 嗯， 你唔同去东南亚地方啊、大陆啊嗰啲啊，审批容易啲啊嘛。你睇又要个水塘， 又要个祠堂，又呢样嗰样，系啊。 嗯。 所以长远嚟嘅，其实咧就最好咧就香港政府方面咧就同大陆咧倾一倾开放个市场，最呢个先系真正嘅唯一嘅出路。 嗯。 系啊。 我听张生你好似都行家咁样，好熟呢啲嘢，都系嘛？ 系啊。 你做边饭噶你？ 我都系做回收嘅。 回收嘅，咁而家回收嗰个点样情况？系咪同纸有关嘅？你做嗰啲都？ 系啊。 咁而家纸嘅出路点样啊？你而家？ 而家叫有政府补贴啊，好啲咯。迟啲啊，难讲啲啊，因为长远嚟计，你大陆如果唔要你嘅，你都系冇办法噶。 但如果你话靠越南啊，其他地方嗰啲会唔会唔稳阵咧？靠外边会自己有间厂啊，稳阵啲咧？ 个价钱成本会高咗，所以其实大陆个市场系最好嘅。 OK， 好。好，咁多谢晒张生先，一位行家都系话做回收商方面嘅，多谢晒张生打上嚟。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黄碧云讲佢自己嘅写作，佢认为散文不足以表达现实。 人长大咗，就学会从各方面看待事物，并理解矛盾嘅现实性。因此，我比较喜欢小说。 黄碧云用散文开始咗佢扬眉女子嘅创作时期。然后他先开始在创作小说上开发，他自己还说不想太直接地表现太多的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小说有很多种面具可供选择，就好像从演员变成为导演一样，所以他最终是选择了小说。重读黄碧云《扬眉女子》自传体散文作品，可以增加我们对黄碧云的认识。 黄碧云引法国小说家纪德的自白，用以反问自己，我们生活的年代是写作的年代吗？纪德说，文字不能够装载这些单纯而又沉痛的情绪，我怕美丽而空泛的文字只会亵渎这种感觉。纪德的话正正道出了黄碧云心底的困惑。这本《扬眉女子》应该说是她小说创作的前奏，也都让我们更加了解黄碧云和她的小说。 我们如果细心留意到黄碧云的创作历程，她的道路明显就是说散文，然后短篇小说，再然后长篇小说。今日一个小说作家成长了，黄碧云的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从列老传到微起重行，再到卢奇之死，都有沉重的情绪在度。他努力地摆脱那些美丽而空泛的文字。他已经被称为香港最后的一个偶像级作家。 香港不少大学的香港文学的研究，都是用他的长篇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专题。他对长篇小说的经营和结构是能够驾驭自如，成绩亦都有目共睹。我哋都知道香港小说作家有一个叫做黄碧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扬眉女子》，作者黄碧云，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情之下咧，各行各业大受影响啦，其中航空业啊遭受嘅影响咧都相当之巨大，好多飞机都停飞啦。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而家起紧第三条跑道啊，机场嗰度，咁讲紧三跑造价1415亿嘅，2016年就开始做噶啦。咁当时讲落啲钱点嚟咧，1400几亿，嗰阵时讲落三种方法嘅，一种方法咧就2015年开始咧就停止向政府派发股息10年，并且保留日利啦；另一部分就收机场建设费啦，另外借贷嘅。咁但系睇翻而家少咗搭客，咁机场建设费就客越多收越多，咁而家少得好紧要啦，理论上啊，因为冇晒搭客咁滞啦。咁另外啦，就讲到有关保留日利啦，咁但系睇翻机场客运大楼都好多大受影响嘅，好多铺头都删咗。机管局之前就推出咗啲措施支援业界，46亿嘅，咁可能嗰部分又受影响啦。咁条数计落会点样咧？请位学者分析一下先，请嚟有美国哈林逊大学嘅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一齐倾下。早晨，徐家健。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系啊，条数点计啊？系咪好危咧？个收入嗰度会？ 危噶，咁但系你即系简单啲计嘅话，你而家预由个疫情开始。 咁到而家都未恢復翻啦，咁至少都可能搞多一季兩季咁樣，咁即係會即係好大機會係超過一年都係咁嘅狀況㗎啦。咁、那個即係嗰個税啊，嗰、那個係建設費嗰個税咧，咁係即係變咗有一至少一年或以上嘅時間係收唔到嘅話，咁係要諗翻個方法去點樣即係攤分翻呢個咯。咁可能佢將會係即係佢之前講過嗰個數都話係其實冇講就係會收到幾時啊，又或者係就算係話借錢嗰度，即係會唔會再諗啊？咁基本工作人員要等一等個融資方案，即係會點樣去作適當調整咯？咁、我覺得係個呢、這個疫情係大家都估計唔到嘅，咁所以係就住個疫情去調節嘅話，咁我相信個所謂個政治壓力都唔會太大嘅。如果佢有啲咩改動嘅話， 不如又仔細啲講講嗱，其中機場建設費啦，客越多收越多啦。但四月至八月睇翻個客咧，就係舊年同期嘅1%嘅啫，少得好緊要。嗱、原本1400亿嗰度預咗260亿到靠佢嘅，咁呢度點啊？呢度頭先講條數應該爭得多唔多啊？呢、這個？ 爭多唔多啊？我睇嗰啲數據，好似話原本已經收到大概呢260亿裏面有已經係即係填到數嘅已經超過一半㗎啦。咁但係只不過係跟住而家就好似係接近差唔多零收入咁滯啦，即係好少好少啦。咁即係點樣追翻之後嗰度咧？咁係一個問題咯。咁有兩個方法去睇，一個就係話咁我收長啲嘅話。咁咪始終都要冚得返囉，呢個就係一長遠嚟講就冇問題嘅，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將條數攤長啲去還咁嘅啫。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 liquidity 嘅問題啦，因為借錢咁都係借錢個唔會咁樣話哦，因為你咁樣於是乎我等你遲啲先還，即係唔係話你講一句咁就係可以遲啲還㗎嘛。咁嗰度基本都要諗一諗點樣將啲錢嚟到調動下，使唔使會再融資多少少啊？即係你冇唔見咗褪咗一年時間去，即好似你開間餐廳或者咩好，咁而家褪咗一年先有，即係租咗啦。咁但係你褪咗一年先有收入嘅話，咁原本要還嗰筆錢係喺邊度嚟咧？咁樣咁呢方面就要花啲心思諗下咯。 另一部分咧就係1400亿裏邊啦，470亿都諗住就係話停止向政府派息10年，咁另外保留日利嘅呢一環會唔會都受影響咧？由條數點計咧？ 都有機會，因為其實佢話停止派息10年啦，咁即係你變咗，就算係之後唔係話停嘅，咁你如果基本都係冇錢賺嘅話，咁都冇息派啦。咁所以就即係可能會即係自然就係冇多餘錢派出嚟，咁於是乎就唔派。咁呢個就係唔使做啲乜嘢嘅。咁但係如果係佢覺得係要唔得咯，可能會有機會係直頭要延即係增長呢、這個延即係延長呢個話十年嘅，可唔可以再耐少少唔派嘅？咁呢個就會係要即係要大家同意先得咯。咁呢個就會政治上可能會到時嘅話會有啲爭議咯。 另一部分借貸啦，之前就預1400亿裏面690亿係借翻嚟佔49%嘅。咁按道理係咪有機會個比例上要掹高啲嘅啦？若果要掹高啲嘅話，而家呢個環境下借貸成本又會點嘅咧？ 嗱，借貸成本我就覺得唔會真係好高嘅，因為你始終即係你只要等個疫情過咗，咁有翻收入嘅時候咧，機管局咧，咁佢原本係一個幾唔錯嘅生意嚟嘅，因為獨自經營係。咁所以我覺得佢個 rating 即係個喺個借錢個 rating 嚟講咧，都唔差嘅。咁但係我另一點想補充嘅就係係唔係？即係點？即係個借貸成本係唔係個 rating 好就會係一好穩陣咧？咁另外一個而家嘅考慮就係因為由呢個係中美貿易戰到今日，咁跟住到反送中運動，咁經過咗一輪嘅時間之後咧，其實未喺個疫情之前咧，咁已經係即係國內其他嘅機場已經蠢蠢欲動，經常就算冇呢啲嘢，其實成日想同香港爭生意嘅。咁你經過咗社會運動之後咧，咁睇到深圳機場好，或者有啲廣州機場好，即係佢都覺得喂，之前你曾經試過有段時間香港嗰個機場真係因為咁樣而係即係停咗，即係停咗運作咁樣一段短嘅時間啊嘛。咁因為有社會運動。咁所以就變咗係變咗國內同我哋競爭嘅對手就會係有個藉口好，或者有時機就同北京講就話喂香港個機場佢都會有事故嘅時候㗎喎、哦，唔係咁安全㗎喎、哦，咁係咪應該即係分散下風險啊？即係就算嗰段時間有啲人飛去可能外國飛去深圳開會嘅，咁原本係經香港嘅。 咁都飛唔到啦。咁即係於是乎就有個機會俾佢哋，就話不如佢哋擴充多少少呢個國際航班啦咁樣。咁一來有呢個影響，變咗競爭將來會多咗啊。二來你真係中美貿易戰底下，會唔會外資，尤其是美資喺內地設置好，喺香港設置好？如果真係發生大規模嘅話，或者相當規模嘅話，咁都將來可能對呢啲商務嘅航班個需求都可能會有啲影響㗎咯。咁所以再係唔係之前盤數咁樣預計個收入會係好似之前個預測咁樣，定係會打小折扣呢？咁都會對機管局將來嘅收入係會有啲影響㗎咯。 我咁聽你咁講，可能翻返去最根本嘅質疑，之前起唔起三跑都討論好耐嘅，而家咁嘅細點計條客流量呢？ 是啊，咁所以而家係其實你問我嘅話係會打咗折扣㗎，即係一來就係個大形勢嚟講，可能個需求真係即係唔講競爭，淨係講整體嘅需求都可能會跌咗一啲。咁你再加上係如果要同國內周邊鄰近嘅機場再多啲競爭嘅話咧，咁香港嗰範咧就更加係會蝕底咯。咁所以你問我嘅話係其實佢哋應該有需要係重新估算過係個需求係唔係再之前個估算咁嘅樣嘅咯。咁但係你 但係上咗馬咯喎，又係啦，起緊喎， 係啊，上咗馬。 喂，係。 攞翻多啲沙，同埋從即係淨係喺機場嗰個角度，點樣個融資係會即係計一掂條數咁樣咯。 但係咪全部都負面消息咧？咁計落嗱，你錢又收少咗，咁可能又要借多啲錢，客又可能會少咗。但係對於起三跑嚟講，會唔會建造成本嗰個又會因為疫情有分別咧？又？ 會㗎，因為通常你個市唔好嘅時候，好多工程都係唔開工住啊咁樣，咁所以係啲材料到人工都好，可能個成本都會低翻少少嘅。咁希望嗰度會幫得到係做工程嗰度會做得快啲或者平少少啦。咁有啲可能係。 但嗰度嘅減幅同我哋喺譬如收機場建設費少咗嗰個一來一回嗰度，抵唔抵得消翻到？你點？ 我諗抵消唔到啦，我諗抵消唔到啦。而家即係講緊嘅係好短時間，同埋即係睇下佢哋真係咪真係有個誘因去真係講價，因為如果唔係，即係好多傾咗嘅，佢未必會喺個合約嗰度話減俾你。咁所以係即係佢要好著，會係喺呢個得益咯，係啊。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徐家健，同埋傾咗先，多謝曬你嘅分析啊，徐家健咧就係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嘅副教授。就呢件事呢，我哋都揾个机管局㗎，咁佢哋呢就有个书面嘅回复俾返我哋嘅。咁我简单同大家讲下，佢就话呢，香港机场管理局为三跑道系统嘅融资安排呢，按机管局嘅融资需要、三跑道嘅系统项目进度同埋营运现金流同埋市场环境而定嘅。依家机管局呢仍然沿用緊呢就既定嘅财务方案嘅融资渠道，即係向银行贷款啦、发债啦同埋保留机场营运日利，向离港旅客征收机场建设费等三个嘅途径去集资嘅。咁啊，讲到喺借贷方面啦，机管局喺今年六月咧就按计划喺市场筹集资金，并且获得多间银行踊跃支持，于是咧就同21间本地同国际银行签订咗5年期，一共350亿港元嘅定期同循环贷款，用嚟做三跑系统嘅资金嘅。好啦，呢度暂时读到呢度先啦，嘅回复，因为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朝8点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听日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台再见啦。